什么你不做坚强离开，然后安慰自己缘分自有安排，纵然心中充满了脆弱无奈。每个人都记得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得比珍惜还快。每个人都记得昨天找到真爱，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到最后才了解已错过了真爱，每个人都记得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得比珍惜还快。每个人都记得早点找到真爱，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 Yeah. 走，从来不回头。开心的感觉会动就会动，梦幻的感动就像做梦，幸福的错觉和温暖的拥抱。也许还期待这世界会转动，你不懂我不懂，究竟下是为什么存在？你为爱还是未知的未来？就走摇摆，再一三百个八，再一八，再一八，心跳等待，所有面容全打开，坐起来。可惜你已经在叹息，不可思议的默契，欣赏着你，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不爱不得拥抱，感觉会越来越熟悉，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心负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零零散散，我们都 被疼痛粉碎，在无尽黑夜中。 手写他，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面对真爱人和我该放开，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左右的故事为难了自己，是为你想吧，该为他想吧，爱虽然已不可自拔，装作不在意着他，摊开了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午夜有着深沉的感慨。最亲的朋友和女孩，我的心一直在摇摆。想 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只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17日星期二。北京新闻网消息，北京发布关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从2017年1月1日起，城镇居民医保门诊封顶线由2000元统一到3000元，住院的封顶线由17万元统一到18万元。中国新闻网消息，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世祥15日出席了政协北京市第12届五次会议举行的输功能转方式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座谈会时称。